妇女同盟工作人员和盟员15号在平壤的妇女会馆举行集会，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3周年。集会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李日焕、妇女同盟工作人员和盟员参加。会上报告人和发言者说，金正日同志在长期领导我们党的历史性期间，开辟了革命政党建设的新境界，打造了完成主体革命事业的牢固基础。